想了解恨你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， 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，爱恨小世界，用手温暖我的脸，为我证明曾真心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爱过你。 站在大桥上面，静静凝视高速公路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。那些纵横交错的路，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，抱紧我，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我真的需要你来爱护我，像个孩子。当我站在大桥下面，默默注视这个城市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。那些沉默伫立的楼，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。

让我无法承认的容颜，曾经知道幸福的我已不如从前。我以为泪水都流干，我以为从此不再有遗憾，原来分手如此快，曾经全白的脸，不要为你夜夜泪水洗脸，不要哭泣的脸让你看见，飞到世界尽头，往事藏在梦里面，回到爱你之前全白容颜。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

此茫茫。